系啦，呢个半小时清晨爽利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多谢你收听先啦。而家系五点两个字啦，刚刚听完嘅咧就系叶德娴嘅《天天都相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同即系呢一排咧话凉咗个温度嗰个感觉咧，大家可能咧适应咗啦，去到呢个接近喺20度啊头啊，或者有时低落去19度嘅温度系咪啊？今日的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现时温度21度，相对湿度7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咧系属于高嘅。早晨啊 ，How are you, my friend？ 李丽蕊。 上伴着碎是这书。How are you, my friend？ 何妨静静道心事。求求 DJ 可否给我全情达意？透过这收音机。How are you, my friend？ 仍然静静。上伴着碎是这书。How are you, my friend？ 何妨静静道心事。求求 DJ 可否给我全情达意？透过这收音机。How are you, my friend？ 仍然静静。 一年五啊，二个礼拜，每个星期有六日嘅清晨上嚟。全赖有你收听。 白雪封天，孤身旅客，宿起见他的孤单，他早已沉在心事，哭诉遍无数次，在那山坡，他苦恋过，伤口多，种种心酸，种种那事，曾亦是他心碎过。全赖有你，在冷风中，伸手暖透他心窝。今天风中高歌旅客，原是当天一个我。途上有你，热我心窝，心中憧憬好比火。身边有你，心中有你，前面山坡必跨过。 身边有你，心中有你。 细水长流的日子。掩如大家家人啊亲人的一路啊每一朝早的时候在透过空气中的相见去听我的声音听我播的歌曲我也都知道相机旁边或者这个电脑旁边手机旁边有你的存在。张国荣的全赖有你。早晨啊时间5:21。大家的相识好像这首歌一样 相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衬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生 之间的相识、相分都是一个缘分缘起的时候就一起缘灭的时候大家就要分开各散东西永远的其实在一个人生路上都是要自己好好的活着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健健康康在清晨都有就是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可以活得快乐、现时时间了大概5:00到清晨5:30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的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部分地区有阳光日间是相当温暖、而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星期四抵达广东沿岸并在随后一两日被一股偏东的气流取代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星期六在华中形成并在下周初横过华南沿岸 相识于偶然人生虽作 在梦池中通了电，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无面贴面，只知冷电传。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我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 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和别人没法跳得自然、啊、今夜再想从前，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舞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 当中又听到我的声，又听到梅艳芳的歌，又知道差不多天光，是吧？半梦半醒，梦幻的拥抱，梅艳芳，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利物浦发生汽车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三人被捕。汽车爆炸发生在利物浦一间医院外面，被捕三名男子年龄分别29岁、26岁和21岁，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案的相关条例被捕。不过当地警方表示，专责反恐的探员仍然在主导调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朝早起身时嘅状态点啦？吓，好醒啊，好醒神啦、啊，定系有啲攰啦？会咧都有时系会就知道嗰个原因啊，就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如果你系休息，唔需要翻工啦、翻学啦吓，咁咧就会尽量嘅利用你啲时间。可能有啲学生哥咧、小朋友仔嗰啲咧，就对呢啲时间要去学嘢啊，平时或者忙咁，所以利用礼拜六日咧去学嘢咧都大有人在。又或者有啲咧就系更加充分利用时间学完嘢咧，咁啊都要去。轻松下去玩下咁啊，尽情计划好晒啲时间。哦，所有都做完晒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其实都几攰哦。大人细路咧都会好攰，快快脆脆咧，快冲凉咧就瞓觉咁。咁所以呢个咧有时咧就系代价噶啦。时间又得有限咁多，编到密密麻麻，搞掂晒之后咧，搭落床嘅时候咧，都或者系比较夜啲同埋攰。然之后第二朝起身啦，好似咧都仲系一身散晒啊，唔系好够瞓咁样，可能间唔中咧都会有呢个情况嘅，尽量系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如果有小朋友嘅咧，就更加要俾佢哋充足嘅睡眠嘅时间。细个嘅小朋友系瞓得多啲嘅，咁每一个人咧都尽量啦。专家都话咧，起码咧都要有六个钟头啦，平均计啦，有呢个充足嘅睡眠咧，先至可以有精力去应付每一天所面对嘅嘢噶。今日系11月15日。农历是10月11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38，气温21度，今日最高25度。 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 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 陈素华嘅梦醒时分啊，醒啦，醒嘅时间而家系清晨系5:42啊。咁啊，琴日咧就系呢个星期日嘅假期啦。咁一路睇翻啲日子咧，都开始大家倒数咯，嗬。好似要计划定下个月啦，12月咧就系呢个圣诞节啊。咁可能有多人都会有一啲嘅计划。咁而家咧就疫情关系啦，大家都冇乜机会出去外边啊。除非有啲人咧就真系非必要咧，都有佢自己嘅个人嘅理由咧，就要去搭飞机去睇书啊。可能有啲要去真系探亲啊。或者是有啲去预备交流啊，去读书嘅学生都会有，否则嘅话咧，尽量都会留喺香港啦。咁啊，睇呢个情况而定，希望慢慢咧，即系好多嘢好转，咁回复一个好似以往啊，可以飞嚟飞去，当然头头都唔会咁多啩，我估一切咧都系即系有一个嘅轨道咁样啊。凡事咧都系你想再开始嘅时候，都慢慢循序渐进。我哋希望系有指日可待见到呢啲嘅情况啦。咁但系咧，生活都依然继续嘅，好多一啲嘅活动咧都慢慢咧，你见到咧系有举办啦。例如一啲演唱会啊咁。咁而咧，旅发局亦都讲啦，嚟紧咧有一个跨年嘅倒数演唱会啦，就有一个门票嘅抽奖啊。咁大家都可以试下啊，可唔可以有机会抽到奖咧？就系、是、一个跨年。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一起在香港去倒数一些日子，迎接新的一天的来临。那这个的抽奖呢就是今天开始了，是一路有十日的时间，大家可以登记去到24号的下午5:30就截止，是电脑随机抽出1500个名额。咁抽到嘅朋友咧，可以有两张飞，就可以同你嘅挚爱一齐去。咁嗱，呢个门票咧就唔系话先到先得嘅，咁所以旅发局咧就提出，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心急，你可以系喺呢十日里边去登记。咁登记咗之后咧，就去会系人哋一个抽样嘅，咁所以唔需要话，哎呀，我第一时间要做啊咁样。咁今次咧就旅发局咧相隔两年咧再次举办呢个实体随即倒数活动。活动会在西九文化区举行，咁会有一啲大家熟悉嘅流行歌手啊，一啲管弦乐团咧参与演出。不过咧，入场人士咧就需要完成接种两剂嘅新冠疫苗，仲要使用安心出行先得噶。现时温度21度，今日最高25度啊！ 出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是无条件的付出，哦，到最后还是我一个人住，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我很难对自己交代清楚，因为我在乎，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 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有些人都很喜欢出来是独居，说要自立，还有说想享有那种自由。不过如果你独居的环境是真的一个蜗居到很小的，又都真的挺辛苦。那个小的之间还要可能在身边，你知道是和很多人一起住，你就只是一个一忽仔的地方。刚才听新闻就讲到，就是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就公布了这个香港劏房的租金指数。调查发现面对疫情和经济不景，劏房的租金指数今年的跌幅比起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是少，亦都反映劏房的面临嗰个系高昂嘅租金，都系真系几吃力吓，又要俾贵租，但系住嘅房又真系好细。研究发现就话，劏房人均居住嘅面积系只有48平方尺，即系只有一张乒乓球台嗰个尺寸，而围翻上嚟嘅租金咧系47蚊嘅呢个租金系一尺嘅啫，我真系几肉赤啊！咁呢啲嘅情况，如果你都改变唔到嘅时候，有啲时候会系嘅，即系都自己一个人嘅力量又唔知道改变到啲乜嘢，搵钱又有限啊，生活又艰难嘅时候，唯有咧就系自喺个心中里边咧，都有一个要安慰自己嘅一个谂法啊。读书都有啦，失雅何须大？只要能够有藏身之所，有得瞓下都算啦，都有个窦口喊。自己努力去改变现实， 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就别离魂，问世位谁泪难禁，叹息之音梦里沉，乱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新，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沉。想透神，旧爱竟贪新， 残月暗昏，惋惜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 Sam 去许冠杰的《知音梦里寻》，人在这个低潮的时候，很多时候除了希望你能够有人帮到你之外，当然其实最大的帮助者都是自己，心态都要保持乐观的一面，保持这个是有正能量的心态，希望就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啊，那个信念呢，是改变这个现实，这个都是我做人的观念。早晨，时间还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啊。今日天气方面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 早晨，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咯。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每日清晨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卿同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 心底的哀伤，顺着一切在道上，冲开黑暗还会有明亮，天空一点小星光，绝望中照我路向，那美梦共幻想，常活在世上，但愿你赐给新的力量，问我理想快乐是我乡，黎明必须经黑暗，谁人说过怕夜长，一生几多风雨浪，面上鬓边皆风霜，即使身处于深渊险境，仍愿上。抛开心底的哀伤，顺着一切在道上，冲开黑暗还会有明亮，天空一点小星光，绝望中照我路向，那美梦共幻想，常活在世上，但愿你赐给新的力量，问我理想快乐是我乡，黎明必须经黑暗，谁人说过怕夜长，一生几多风雨浪，面上鬓边皆风霜，即使身处于深渊险境，仍愿上。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一百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感。 饰演乔三丽嘅演员毛晓彤就咁样形容三丽嘅性格。 虽然生活过得平淡，但很享受这种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而家咧都好多嘅途径咧，就可以知道一啲你想知嘅嘢。Facebook 咧个好好嘅平台，咁同你嘅朋友，大家可以喺嗰度咧就知道下近况啊。咁而有一啲我哋做节目想大家知嘅咧，都透过喺 Facebook 嗰处。咁 Facebook 钱佩卿专业嘅清晨爽利咧，咁之前咧大家如果有睇咧，就知道今朝咧讲嘅系咩题目啦。咁啊预告定咧，等大家知道呢个时间，知道定时去听。咁如果真系万一错过嘅时候咧，佢随时可以喺之后咧一年内咧，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有喺网上重温，我哋会存放一年嘅。咁所以啲节目咧，你嗰时嗰刻咧系错过咗唔紧要，随时有时间咧就系听翻，搵翻嗰个日子嗰、那个时段咧就可以听到噶啦吓。今日咧就系11月15日啊，农历系10月11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02。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啊。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1月15日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钟志光啦。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你就预告过话啊，不如咧读下诗啦。 系啊， 你就好中意杜甫嘅系嘛？ 系啊，嗱，如果讲唐诗咧，杜甫我比较中意嘅。 嗯。 咁而点解咧？因为你睇到佢系好平易啦嘅诗，我哋而家可以讲一个说话咧，叫好贴地。 系。 啊，咁特别系佢生于一个都叫乱世时代啦，因为安史之乱之后咧，亦都可以系唐朝嘅国势嘅分水岭。咁佢夹逢于安史前后啊，咁所以你睇到咧，佢特别系后期咧，佢失意嘅时候咧，佢用文字去演绎咧，系好准确。咁同埋你睇到咧个观察力啊，嗱，我哋有时咧讲写文章好，写诗好咧，咁第一你要睇到嗰样嘢啦，系嘛？你睇到嗰样嘢有啲嘅感受，有啲嘅感觉，你仲要写出嚟。 要找最準確的字， 是啊， 喂，不容易的。 我們有時都會想，尤其作文，啊，你好像很多東西想說出來，但 是千言萬語有沒有什麼可以幾隻字代表了呢？ 是 我們現代人可能少一點，但以前出口成文那些，哇，你看他那些真是受益無窮。 是啊是啊是啊，同埋，啊，你說呢，有樣嘢好有趣嘅，咁我哋近年嚟咧，我哋讀中文咧，好多時候咧就有個漢語結構啦，將佢拆開咗文法啦嚇，咩叫動詞啊、名詞啊，諸如此類啦。咁其實以往你睇翻杜甫好嚇，即係古人係冇呢啲嘅。 嗯， 當然我哋而家後人咧將佢嘅文章去分析咧，就有個叫古漢語結構嘅。咁但係佢當時寫文章落去嗰陣咧。我覺得佢冇嘅，即係寫就寫啊嘛。因為你點睇到咧？佢哋好多嘅字咧，用嗰個字咧，未必係常用咁嘅用法。 嗯， 好多字咧，譬如阿黃安石《春風又綠江南岸》個綠字咧，佢作咗個動詞啊，即係令到咧，哇，江南咧就處處生機啦，用個綠字，用個顏色去顯示得到。咁，即係話咧，佢哋寫嗰陣咧，你可以話佢天馬行空。咁但係問題一落實咗。寫咗落嚟，你會覺得哇，好鬼正喎！我揾唔到第二個字去代替喎。嗱，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咁講，叫佢哋嘅練字啦，即係好有心思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就係佢哋嘅功力啦。 係， 包括佢哋係即係好細心去觀察啦。 睇杜甫嘅詩咧，通常咧佢都係好似即係遇上人生好多時失意嘅時候啊，跟住咧就係講佢啲嘅所見所聞俾大家聽。 係， 不過都雖然係。凄涼，但凄涼當中咧，其實喺佢度可以攞到一啲重點，點樣可以令到自己係可能避開啲唔好嘅嘢咁？係 啊，你講得冇錯啊！即係你睇翻杜甫嘅詩咧，即係同佢嘅人生係連結啊。佢就考過三次呢個科舉啊，都唔得。咁佢好想咧效命朝廷嘅，咁啊，終於咧就揾人又諸如此類咧，都做到個咩左拾遺之類啦，即係啲恩官啊、小官啊。咁之後晚年咧就更加係比較坎坷啦，嚇死周宗啊。咁，所以佢喺佢嘅人生當中咧，灰色嘅時候多，灰暗嘅時候多，反映出佢嘅作品嘅，反映出佢作品嘅，多數都係幾悲涼啊，同屋企又分散咗啊，兄弟姊妹又見唔到面。甚至冇晚年咧，佢喺只船上面住啊，即系个生活各方面咧都好困苦嘅。 虽然系咁多嘅困苦，但系反而喺咁多年后嘅今天，我哋好多人都认识杜甫。 系啊，系啊，所以嗱，佢又视为诗圣啦。 系 啊，咁而佢更加咧就系一个儒家嘅信奉者。咁而个信奉嘅背后咧，唔系佢信呢个道理咁简单啊，而系佢实践到啊。啊，我哋睇杜甫咧，可以睇到一个儒家好重要嘅位咧，就叫做知命守义。佢知道自己个命如何，咁但系佢冇做一啲即系唔合道理或者系做一啲嘅歪事，即系等于我哋上一次讲紧吓，你系喺困境当中啊，如果你不仁咧，你就不可以长住弱。 系 相反啦，杜甫唔系。我生活是困苦，但是我依然咧喺困苦当中咧，我去坚守我自己的原则去生活。 咁今次你所介绍嘅喺咩情况之下写嘅咧？ 今次咧就比较特别，因为特别嘅意思咧，我哋一开始已经讲啦，哇，杜甫嘅诗咧好悲嘅， 系啊， 哇，生活系好困苦嘅，系冇乜开心嘢嘅。你唔系，今日我哋拣杜甫一首咧，系写好嘢，比较开心嘅诗。喺杜甫嘅诗作咧。真係相對少，特別係即係後期啊。咁，你講緊佢早年咧，可能有啲未成年嗰陣咧，可能生活仲係悠遊咧，可能都仲會係有啲詩。不過據聞咧，佢早期好多詩咧，佢寫好多詩，好細個識寫詩。不過早期好多詩咧就係散日咗噶啦，即係揾唔到嘅。咁而家我哋譬如你睇到杜甫嘅詩咧，大部分都係一啲唔開心啊、灰蒙蒙嘅。但係今日呢篇咧叫《春夜喜雨》啊，你睇到個喜字 嚇，歡喜啦 嚇。係啊，咁啊喺杜甫真係好少㗎。我記得咧，另外一首我。好多年前都同大家介绍过咧，系民军官收河南河北咧，即系打仗完咗啦，哇！嗰首咧又系带住欢喜之情嘅。咁，呢首系另外一首 《春夜喜雨》吓。 嗱，呢首诗咧就系都其实都属于佢晚年之作嘅。咁佢761年去写嘅呢首诗，咁应该系佢离世咧唔够十年嘅，当时咧佢亦都系因为陕西旱灾咧，就去咗四川啊，喺四川咧喺成都咧系住嘅。喺晚年嚟讲咧，其实佢就应该嗰个运数就越嚟越差。咁，但系都能够写出一篇咁嘅诗作咧，咁亦都好难得。嗱，我哋同大家睇睇先吓。嗱，首诗咧就咁讲噶，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嗯，八句 系好简单，一个律师。咁佢讲出个场景啫，就系春天咧，春雨。嗱，其实谂下春雨咁简单啫，佢主题就系春雨。 系 喺我同阿钱或者你当中，啊，春天落雨。啊咁濕立立，有乜咁好啫？係咪先？咁又要哇擔遮係嘛？即係我哋嘅視覺會唔同啊。咁，但係喺詩人嘅視覺咧，哇！真係完全兩樣嘢。 係浪漫嘅， 係嘛？嗱，你睇嗱，簡單啲講啦，一嚟咧就好雨， 係 啊雨對於我哋嚟講，有咩叫好雨壞雨啫？啊，原來喺詩人入邊咧有好雨壞雨之分嘅喎。點解話呢個好雨呢？因為知道應該係要下雨落雨嘅時節啦，呢啲就叫好雨啦。 係 啊，因為咧喺春天嘅時候咧，就正值呢個植物咧係要生長啊嘛，咁，需要咧雨水嘅滋潤啊。 所以落雨咪啱咯，係 嘛？所以呢個咪好雨咯，啊，所以咪好雨咯。咁啊，呢個杜甫其實都有另外詩作講一啲唔好嘅雨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係講緊哇，即係大風大雨吹到個屋頂冧咗，冇咗啲。水又滴落嚟，腳趾又凍埋，咁嗱呢個就唔好雨啦。今日呢個咧就係好雨啦。咁啊，呢個好雨最重要係咩咧？佢係隨住春風咧喺夜晚咧靜雞雞咁嚟嘅，所以話咧係隨風潛入夜。啊，呢個潛字咧真係用得好。我試下諗過嘅，啊，我唔用個潛字呢度，用咩字去代替佢咧？啊，隨風來入夜唔係好好喎，係嘛？啊，隨風走入夜。又好似唔啱喎， 可能當時阿杜甫都有咁諗過，用咩字眼好咧？ 呢個潛字真係啊，好精彩啊！我哋即係如果講個潛字咧，就係啊潛咗水啦，係好靜悄悄，誒冇乜人知噶嚇，好靜雞雞潛咗落嚟嘅，哇！咁呢個潛咗落嚟係咩咧？無聲無息咁樣係滋潤咗大地啊！咁所以咧呢兩句好出名嘅，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咁你都係睇到咧。詩人嗰個眼光咧，真係好獨到啊！第一講到嗰個時節，而家呢個落雨係個好雨，因為咧正正需要咧係雨水去滋長萬物。咁而呢個雨水咧唔係大雨，因為大雨咧噼里啪啦你都認知啊嘛，係細雨嚟噶。咁而呢個細雨咧係靜靜雞靜靜雞，你大家唔覺嘅，即係唔覺嘅時候咧，就令到萬物咧係慢慢滋生。咁而跟住咧，佢北風一轉啦。就講翻個大環境啦，個大環境咧就係野徑雲俱黑，咁啊當時因為夜晚啊嘛，嚇深夜啊嘛，咁啊周圍咧係好黑嘅，可能咧月色都冇嘅，咁所以望埋去咧啲野徑四圍好黑嘅，咁但係咧佢好嘢喎，如果你喺路黑漆漆黑麻麻，咁仲有咩講啊？哇！一望埋去，哦黑曬，咁乜都睇唔到，冇嘢講噶咯，啊佢好嘢，佢就話江船火獨明， 哦、 就咧。一望出去，哎，原來喺個江中咧有隻船，船咧嚇可能掛住燈啦嚇，咁一點嘅啫，一點嘅啫。咁你諗下，即係你睇到咧，即係杜甫設計個場景咧，哇，嗰、那個幾富詩意啊！本來黑麻麻嘅，但係鏡頭一 pan pan 佢咧，誒、原來唔係，遠遠咧係有一點光啊！ 嗱、 啊， 真係帶俾我哋入咗個意境啊！嚇， 係啊，咁跟住咧。佢再去推算啦，就係曉看紅濕處啊！第二朝咧起身咧，呢、這個咧我估計咧佢係一個設想嚟嘅嚇。第二朝咧嚇起身咧就睇到咧係昨夜見到一啲嘅細雨啦，係滋長咗萬物，而花重錦官城啊，真係錦官城啊，四川城咧，哇一定咧好多。好靚嘅花咧，係滋長得到噶啦。 係喎，學你話齋，真係原來係比較開心啲喎。睇呢首詩嚇， 好開心，好正面啊！咁同埋咧，佢好簡單嘅啫，八句。咁但係我哋講緊，其實佢就係從一個春雨，而呢個雨咧就係喜雨。咁我頭先都講啦，淨係如果講春雨，阿錢我同你都未必諗得到咁多嘢。 係啊， 可以將嗰個圖畫咧係看似到咁闊嘅。你諗下幾犀利啊！嗱，杜甫呢啲詩人咧，即係佢嗰個觀察力夠。同埋咧，佢能夠將佢觀察到嘅嘢咧，係好生動咁展現喺我哋眼前。呢、這個咧就係真係功力啦。即係你睇個鋪排咧，佢分別咧嗱，好雨之時節咧，即係其實 在春之前呢就是冬嘛、 嗯、 冬天呢就没落那么多雨的。 是。 就是说呢它可能已经等了这个雨呢是一段时间了。 所以现在来到就是起雨了。 是啊是见到就起雨了就是说它盼望、 嗯 啊、盼雨的来临啊现在真的终于是来到了。那跟着呢是可以呢就去到个接近聽雨的階段啦，咁啊，因為咧啲雨本來落去有聲噶，咁而雖然冇聲啫，咁但係你諗下當時夜晚，咁、 嗯、 而呢個杜甫點解會用得咁精彩，我都諗唔明。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哇！真係好佳句，佳句。係咪 潛入嚟佢都睇得到？即係其實呢個咧係佢特登好刻意去營造呢個氣氛啊，但係寫出嚟係好好。咁同埋咧呢兩句點解我哋咁常用咧？往往就係用喺教育方面啊，喺教師一個教師咧，點樣影響我哋咧？其實就真係好似佢話齋，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教師做好多嘢，好多嘢嘅時候咧，係不知不覺間咧，係影響咗好多學生。 係、 啊，所以呢兩句咧。是咁重要咧，就咁解。 又可以引申翻，或者係可能當時係未必知嘅，即係當舉例一個人。哦，原來側邊有一個人係一路對佢好好嘅。 係啊， 係默默無言地，其實慢慢為佢安排咗好多嘢， 改變咗佢。 佢後嚟實感覺到。 係啊，呢、這個事實係㗎，所以係好重要呢句説話。咁同埋咧，對一啲學生咧，應該感恩，就係話喺個過程當中咧，原來老師改變咗你。 係， 你未必知，老師未必知，當你。有明顯的改變的時候咧，你自己會知道。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有冇同老師講翻句多謝咧？呢、這個就係各位聽眾咧自己去考慮啦。咁而跟住咧，嗱佢再叫聽咗之後咧，又可以叫做咧差唔多係睇雨。點樣睇雨咧？因為佢一講埋咧條路好黑啊，因為四圍好黑啊。但望埋點解突然間會講隻船係有一點光咧？因為有點光咧，先至可以令佢睇到有毛毛雨。 冇錯。 如果冇光咧，佢乜都睇唔到嘅。咁所以合理嘅。史蒂佬亦都回應翻咧，講翻點解佢會啊知道咧潤物細無聲啲雨會到咗嚟咧，就係因為咧憑呢一點光。咁、 嗯、 到最尾等於我講啦嚇，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咧，就係、是、佢想像到咧啊落雨之後嗰個景象啦。呢、這個咧可以叫做賞雨啦。 係哇，即係啲詩聖杜甫呢一首《春夜喜雨》，就係包含咗盼雨、聽雨、看雨。同埋賞雨 嚇，幾精彩啊！即係咁簡單八句嘢，哇！真係諗都諗唔到。 不如朗讀多一次啦，好嘛、啊？ 春夜喜雨，杜甫。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锦官城， 大家可以随时上网重温翻呢一集啊！咁啊，唔该晒钟志光，下个星期又讲咩咧？ 啊，讲对联啦，好耐冇同大家睇睇对联啦。 好啊，下个礼拜一朝再见吓， 拜拜。拜 拜。春雨静悄悄地落下来，花瓣都像含着泪。春雨淅淅向那小手，掀开了往事如梦寐。春雨轻悄悄地落下来，雾中烟水醉眼迷。雨淅淅向那小手，静悄悄弹进心坎里。一秋又春一山，看燕子夕阳中。情难忘，难忘情。今生今世相逢，明朝醒来发现梦一场，花开花落问啼鸟。明朝消息残垣带走了，一片片花瓣散尽了。